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一个月前和朋友约了一顿火锅，我们都是苦逼的上班族，只有周末有空。结果第一周周末他智齿疼，第二周周末我又加班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这顿火锅始终没有约成。这周周末我们两个决定再挑战一下。目前我们两个都没有别的事，希望到时候不再有突发事件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吃一顿火锅。 天就快亮了，醒着，梦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。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了多少生活。不知不觉，我习惯了欠缺，但不习惯没你的夜。不疼就不要，不能叫做青春，终归要面对一切。我们相约，再多勇敢一些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 他才十八， 我有所理解， 你也正值， 你有所感悟。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到了雨，一成灰，红色眼泪有多美？ 幸会 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惜谁愿承受

斑驳的硬币打个

地方。 山儿害怕

伤人，不愿承认的缘分，可惜你并不会懂，为何他一直在等，即便是伤痕累累，也要做问心无愧，因为是愚人，他以为他很单纯，反反复复的心疼，不愿放弃你的人，可惜他并不会懂，你的世界没有为他转身。愚人节快乐，快乐的愚人是我。 从冬夜不辞而别，寒水如江，死不具名的你，闪烁着刺，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处，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

大城市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

半身。 心的河流，看

进了我的世界，从容地登上王位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沉浮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几首无悔，不论自己是谁，享受被爱虚荣的伤心，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，吹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，我真以为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亲手无悔，负了自己，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败在爱 北京电台听评月，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北京时间1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今天接到了一个大活，是帮助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做主业，这是我读研以来第一个能让我拿到不少收入的工作。我在读研之前就很担心自己在读研期间的经济问题，现在呢，我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，边读书边赚钱，哎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希望这个项目不要影响到我的学业，同时呢，也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。 故事开始以前的那些春天，阳光洒在杨树上，

要把江湖闯遍， 抱沧海色，望却无眠，今宵何人陪？背水端平霜，山有影放风声，今飞尘。

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，心满上一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披星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披星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

上挂件，雨点已打散，挂在墙沿，听见一绕一离，围住一切留恋，雾气散逸，成花的线点，止水台前，怎脱得起岁月的祭奠，何言腼腆，是出水的芙蓉面。娇艳的美人间，春有艳，夏艳，夏季雨成冷脸，秋天不高远，冬雪迎面，只得将心意扬进何止，化成藕等候。

北方，白浪高，白 是我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犹豫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 青年，我们。